但不知道自己能登上皇帝宝座的幕后推手竟然是丙吉，而丙吉也不以自己救命、抚养及推荐之恩自居，相反，他对谁也不提起这些恩德，而是默默坚守在自己监狱长的位置上工作。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丙吉的努力没白费，他很快就被汉宣帝提升为关内侯。帝节三年，汉宣帝立刘氏为太子，忠厚的丙吉被立为太子的老师，也就是太子太傅。几个月之后，他又连升三级，官达权倾朝野的二把手御史大夫，权力几乎到达顶峰了。那丞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年事已高的丙吉就认为自己将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可是风波又起，以前在狱中曾经抚育过皇帝的一位女婢，因为生活所迫，向汉宣帝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汉宣帝看在抚育之恩上，给予批准最低生活保障。结果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引起了汉宣帝的高度重视。调查组成员查来查去，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活雷锋丙吉就浮出了水面。结果汉宣帝不但批准了女婢们最低生活保障，而且还给了他们一辈子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了大恩人丙吉，准备封他为鄱阳侯。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丙吉却病了，据说他这一病还不轻，大有驾鹤西去的可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航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宣帝的大恩人丙吉病倒了，这下可把汉宣帝给急坏了。恩人就在眼前呢，如果自己连报答一下都不能实现，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了。就在汉宣帝无限忧伤、无限痛苦又无限焦急的时候，排忧大臣出现了。此时太子的另一位老师夏侯胜站出来说了，他直接教会了汉宣帝一个词，好人有好报。他说，丙吉所做的恩德现在还没有回报，是不会就这样死去的。吃下定心丸的汉宣帝这才没有上演病中送侯冠的感人一幕。果然吉人天相的丙吉马上就来了个起死回生。随后的事情很简单了，他在得到鄱阳侯的帽子之后，丞相的帽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位做好事不留名的好人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而做了丞相，权力达到极限的丙吉，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群众，而是一心一意地为群众、为人民、为国家做事，凡事都以理服人。丙吉的专职司机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喜欢喝酒。喝酒倒也罢了，他还有一个特点，不是适可而止，也不是一醉方休，而是半醉半醒。都说喝酒误事啊，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丞相下乡考察的途中，这位专职司机又一次在半醉半醒之间表演吐了。出行的负责官员一看是怒不可遏，当场就要革了他的职，让他回家去。就在这时候，丙吉制止了负责官员的行动，并且说了，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果就因为一次过失把他赶走了，让他以后何处容身呢？你只管容忍一下，这次不过是弄脏了我车罢了。那个车夫这才保全下来。这个车夫是个土生土长的边郡人，熟知边塞发生紧急军务的事。有一次外出，恰巧遇见边郡发来了紧急公文，车夫趁机跟随着一马到了公车府打听，得到一个颇有价值的消息，敌人入侵云中代郡。于是这车夫马上回丞相府向丙吉进行了汇报，并且建议丞相派专人到前线去进行考察。大敌当前，汉宣帝派人召见丞相和御史商量抗敌的事情，结果就敌人入侵郡吏的情况，丙吉是一一解答，而御史大夫仓促之间不知道详情，结果汉宣帝在痛骂御史大夫的同时，对丙吉竖起了大拇指，并且夸奖了一句，好一个恪尽职守的丞相。丙吉却把功劳推到了车夫的身上，并且发出了一句感叹，是没有不能容忍的人，他们的才能各有所长，假如我不是先听车夫的劝告，怎么能得到皇帝的褒奖呢？于是丙吉的贤能之名就远播光大。话说丙吉有一次下乡，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结果死者伤者呼啦啦地躺了一地，手下问他要不要停一停管一管，他摇了摇头继续走。突然他看见路边的一头牛吐着舌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喘着，丙吉就赶紧下车询问牛这哮喘的原因。手下人一看丞相问牛不问人，都感到很疑惑，丙吉就说了，打架斗殴死伤理赔，那是京兆尹长安令的事情，用不着我这个门外汉瞎操心。然后他又解释问牛不问人的原因，按照现在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牛是不应该得哮喘病的，这说明时令节气可能有问题了，万一是瘟疫发作呢？再说了，牛是农之根本，如果牛出了毛病，庄稼谁种？人民吃饭的最基本问题谁来管？结论就是问牛不问人，这才是我这个当丞相最应该重视和管理的问题。相对于丙吉问牛而不问人，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做法大不相同。由此可见，问还是不问，问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下属们都是心悦诚服，认为丙吉注重的是大事，对他是更加的敬佩。 五凤三年，丙吉在春暖花开当中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死后被汉宣帝封为定侯。孔子的一位朋友要出任地方行政长官了，他就跑来问孔子，孔子啊，你是一位智者呀，你说我这个地方行政长官该怎么当啊？孔子说，老朋友啊，搞管理很容易，也很不容易，我只能告诉你九个字，先有私，设小过，举贤才。什么叫先有私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首先自己要做好表率。自己做好表率，起码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自己要出色的、专业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第二是要在工作状态和职业精神上给下属带一个好头，这也是做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哪个下属会忠诚地追随一个不能胜任自己工作的上司呢？哪个下属会死心塌地地为一个不能为他们树立表率作用的领导效力呢？所以，孔子说的先有私，是做好管理工作的第一要务。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创业者或管理者，他们抱怨自己的同事和下属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或者无法完成任务，或者不能以最好的质量完成任务，或者在工作上无法做到全力以赴、精益求精。但是，他们自己有没有想过，自己达到这样的要求了吗？是否为他们的下属做了一个好榜样？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领导者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有什么样的管理者就有什么样的下属。所以，如果你的管理工作遇到了问题，你首先要想一想，自己做得怎么样。什么叫设小过呢？孔子说的意思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选用人才要看大局。如果一个人总体上能够胜任你所给他安排的工作职位，那么在工作的非关键细节和其他方面，就应该宽容一些。没有哪个人没有缺点，没有哪个管理者身上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所以管理人要做到张弛有度，该严的地方要严，该宽松的地方要宽松。很多管理者，特别是刚刚出道，本身学历又很高，做事情力求完美的管理者，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对人比较挑剔，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甚至苛刻到完全以自己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要求自己的下属，这样容易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工作团队内部制造紧张气氛，最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团队的战斗力，甚至让团体趋于解体。管理是一门平衡的艺术，谁不能宽容别人，也就不能管理别人和领导别人。在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的中国，掌握这种平衡的艺术尤为重要。什么是举贤才呢？大家都很明白了，就是要重用贤人。按照现代管理学的说法，贤人至少应该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有能力，第二是有品德。无德无才，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或者德胜于才，才胜于德，都不是最理想的人才类型。真正的人才应该做到德才兼备。 一方面能够具有胜任一个职位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另一方面能够具有相当的职业操守，能忠于自己的公司和团队，能给下属和同事发挥表率作用。做企业、做管理，要求不断地发展经营的规模，而经营规模的有效扩张，又以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放权为前提。兵不多，将不广，企业家和总经理何以率领队伍征战沙场？如何做到战必克、攻必取呢？刘邦曾经说过，搞战略、做策划，我不如张良；搞销售、开拓市场，我不如韩信；搞后勤、管行政，我不如萧何。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啊，而我能够用他们。所以刘邦感慨，他的兴起都是靠这样的优秀人才。那么我们今天的管理者怎么想呢？有道是，一流的人才造就一流的公司，二流的人才造就二流的公司。管理者遇到公司管理问题时，不妨先看看自己的左右，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人才。先有思，设小过，举贤才。孔子给管理者的三条忠告都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但是历久而弥新，足为今日管理者所借鉴。下面我们就来说汉宣帝时期他的另一位重臣魏相。魏相字若翁，济阴定陶人，年轻的时候很好学，精通易经，后来考公务员成功了，做了茂陵县委书记。上任之后很快就做了一件不是书生意气的事，当时朝中二把手御史大夫桑弘羊的一位宿客到茂陵出差，为了引起茂陵县县令的高度重视，宿客来之前给魏相传的话是这样的：我是桑弘羊。魏相听说当朝红人桑弘羊来了，自然不敢怠慢，虽然没弄个十里相迎，但欢迎仪式还是相当的隆重。结果只见桑弘羊的宿客，并不见桑弘羊。魏相就问：御史大夫呢？宿客回答：我是御史大夫。啊，你是御史大夫？我是御史大夫派来的。对话到此结束了，结果堂堂的县令明显被这位神秘来宾给忽悠了。国家忽悠国家叫外交，政府忽悠百姓叫政策，百姓忽悠政府叫犯罪，领导忽悠百姓叫号召，百姓忽悠领导叫捣乱，领导忽悠领导叫交易，百姓忽悠百姓叫生意，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男女之间相互忽悠叫爱情。而桑弘羊的宿客忽悠着呢，明显是属于领导忽悠领导，本来是可以达成某种交易的，我来考察，你来接风，上级对下级的临幸，下级对上级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事实证明，这只是宿客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忘了忽悠里边还有这样一句：忽悠对了叫艺术，忽悠错了叫惹祸。面对宿客的忽悠，魏相不认为是交易，而认为是欺骗。如果他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怒发冲冠，吴三桂冲冠一怒为陈圆圆，结果李自成在皇帝的宝座上屁股还没稳呢就滚下去了。魏相的一怒虽然不及吴三桂，但是威力也不小， 结果这一怒，苏克就没命了。打狗都得看主人呢，处死了苏克，等于打了桑弘羊一个耳光。很多人认为魏相大祸临头了，他这个县令是做不了了。可当时的桑弘羊正在和霍光争权夺势，再加上那苏克有罪有应得，他也是爱莫能助，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而通过这件事情，魏相是名声鹊起，茂陵在他的治理下成了有名的先进县。也正是因为这样，随着桑弘羊等四人帮的倒塌，魏相马上就得到升迁了，升为河南太守。上任不久，麻烦事儿就来了，因为这时候的朝中丞相田千秋死了。按理说呢，田千秋死了是病死的，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但问题是田千秋死正是洛阳管兵器库的仓管员田千秋的儿子，却辞职不干了。原因是魏相管理太苛刻，他怕自己犯错误弄个晚节不保。田千秋的儿子走了，魏相知道祸患来了，于是发出了感叹，别人肯定以为是我把他的儿子赶走了，看来我的祸期不远了。果然霍光的谴责令很快就到了，年少的皇帝刚刚即位不久，而函谷关是保卫京城的屏障，武器库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因此让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的都尉，丞相的儿子委屈做武器库的仓管员。你作为河南的父母官，不以国家大局考虑，丞相尸骨未寒，你就落井下石，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厚道呢？这时候那些被他打压的敌对势力马上就纠集起来，联名上书状告魏相，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结果这事儿一闹，就闹到信访办了。可怜的魏相马上就被纪委来了个双规，听候审查。据说河南戍卒几千人对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拦驾，共同请愿在边关多留守一年，来为魏相赎罪。又有河南的老弱百姓上万人云集函谷关，要求入关，向皇帝告御状，为魏相鸣不平。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最终魏相还是被霍司令交到了最高法院廷尉那儿治罪。接下来魏相就开始了铁窗生涯了，就在他想着会不会将牢底坐穿呢，汉宣帝上任了。他一上任马上来了个大赦天下，结果被这莫须有罪名的魏相得以重见天日，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茂陵去做县令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坏了，闹表坏了，它不响了，这玩意儿。我说老妹啊，快起来吧，来不及了，我这表4:30的闹表不走了，也不响了 啊。哎呀妈呀，都4:30了 啊， 那5:10头班车就得发出去，这今儿上班得迟到了。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你 怎么能怨我？这不怨表吗？他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 亲爱的，越到了关键时刻， 嗯， 越得沉住气。 嗯， 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 行，你快，快去拿车。 嗯。 哎呀，赶紧的。 哎 哎呀，我走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得病的实质，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结合着四季养生，我们特别谈到了心呢通这个夏季，结合着临床患心脏病几率越来越高，我们跟大家说了怎么去养这个心，不是等心脏不好了去吃药输液去做支架啊，去搭桥，这些如果我们有意识去提前预防，减少了心脏病的得病的几率。健康的四大基石，首先提示心态要平和，这句话呢内涵很深啊，怎么就平衡？所以我们提出了要静心啊，要清心啊，要专心，要宽心，要善心啊，要悦心。清心呢就是要减少杂念，排除啊干扰啊，你才能啊心清气爽，还要做到清心寡欲。所以做到清心啊不容易，这都需要自己呢自调。人呢要求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到晚上就应该休息了。失眠的人看看我们有多少啊，38%+，哎，再加上呢一些睡眠质量不高的，达到52.2%。那这些人为什么有失眠？其中有一条就是一个心，那心静不下来，他也呢清不了心，心里装的事儿太多太多。你又不写这个回忆录啊，很多过去事儿想什么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事情发生了，我们总结他的经验，我们总结他的教训，把他认识到了，好了，这事情过去了。然后把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我们总结的教训干什么呢？输入我们的这大脑啊，再遇见这事儿，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运用我们过去总结的经验和一些教训，避免再次发生这个教训。哎，有些人也既不能深刻的去总结，又呢放不下，所以这样呢就干扰了。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对过去的事情啊误解了啊，我们首先要学的胸怀宽大一点啊，要学会包容啊，就是他错了，你也不能老把这事儿搁心里。为什么啊？你不能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呀。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后边还有一句话，为了解脱自己不得不原谅对方。怎么会解脱呀？说那句话很容易，但是解脱很难啊。如果你从自身的角度为了解脱自己不得不原谅对方，你想啊，你一生当中要有多少不顺心的事儿？很多呀，你都把它记着。所以怎么能静心？我们从尽量从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一个解说啊。这些你又看不开，根本没法心态平衡。有的非常注重啊，有形的财物，那不有一句话吗？煮豆燃豆萁啊，豆在釜中泣啊。所以这些事儿呢，一定要看开了。所以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要管，啊，首先要管好自己，啊，心通夏季，啊，特别结合临床，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比较多， 啊，直接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我们进入了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社会，大家的压力啊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跟大家讲了，紧张给人们带来健康的威胁，特别是对心和脑。这就提示大家，想健康吗？不仅仅是过去我们的概念啊，我没病就健康了，不是。而且特别注意心，身心就提示到了啊，心理的健康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所以大家都关注了健康四大基石，我们讲的心态平衡，怎么就能够平衡了呢？哎，这个时代的变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啊越来越突出啊，这面临着是我们主动的自觉的去研究它才能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健康，不要等问题发生了。现在很多人发生了啊，临床很多的猝死 80% 都是心脏死，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注意了啊？我们讲了很多，清理体内的垃圾，围绕着这个，通过我们讲心理精神健康这方面，我们把这个呢又发展了，提出了四个进化。对我们一个人来讲，过去我们常讲的讲卫生，是不是啊？讲卫生，这是传统的，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干什么呢？都是清理体表外边，身体外边的这个垃圾，这是一个。另外呢，注意环境，环境的卫生，爱国卫生嘛，老人们都知道，过去经常讲这个，经常大搞环境卫生，环境卫生，身体外表的卫生，过去谈的特别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谈到什么呢？体内环境卫生，很多疾病都是说了，是富贵病啊，就吃出来的疾病，啊，这就凸显了。所以围绕着吃，哇，你听听大家讲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又提出了怎么样保持身体的清洁，啊，这块希望大家把它掌握，把住上口，打开下口，而且每天要做清理体内的垃圾，根据大家运用咱们包括咱们的硬件，包括的软件，包括现在的净化体内，给身体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我们身体内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各个组织气到我们的细胞，让它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对于它们各自的功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我们许多的脏腑为什么发生故障，为什么减低了工作效率，与我们体内大量的这些垃圾它的阻塞所造成很大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原因。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要清理垃圾。这垃圾我们说的给大家做个解释非常广泛，包括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夏天热了容易中暑，那你就要防暑啊，暑伤心，包括我们讲了对自然界的，今年的雨季已经到来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下雨，下雨当中要注意什么？要注意打雷，方方面面，要一个人要保持健康，要注意很多，很多什么都注意防范。养生首先别伤生，怎么就做到不伤生了？你要把这些夏季这个环境、气候变化，你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而且呢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啊，这样呢你避免得病。首先讲养生保健，你就首先别得病，先别伤生这是咱们的观点，这是说的自然界。除了自然界传统的我们讲到风寒暑湿燥火，还有呢还有特别突出的什么呢？夏天太阳比较足，容易紫外线损伤人的皮肤，你到云南你就体会上了，可能在我们这边还不认识，还不太深刻，在云南大家都知道天呐高高的蓝的白云，光线非常的足，所以说那个地方换皮肤就多，你看，所以你这些知识都得需要我们也提醒北京的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你要安排在早晨，是不是 安排的那下午或者晚上避开啊阳光特别强烈的时候干什么呀，伤及我们的啊皮肤。另外在目前情况我们要知道怎么去预防啊，这就多了，比我们传统的讲的就多了，噪音呢、啊、是不是、啊、空气的污染呢、啊、大量的汽车呀放的尾气呀 啊等等一些啊光污染噪音污染这等等的都要放。是吧，作为内部来讲什么叫垃圾，那就吃的啊超过了我们是吧身体需求的和消耗的以及排出的，怎么样最后剩了。剩了怎么样就得入库储存，现在造成了我们的库房大小库房全都满了，人们的腰围现在宽了吧，腹围增加了啊，这都是吃出来的，这都属于垃圾。凡是身体不应该有的东西我们把它统统称为身体的垃圾啊，这一点上对我们的健康啊至关重要。通过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综合的方法， 许多人胖了瘦了，大便黑的黏的恶臭的，从小便里排，有从皮肤排啊，有从鼻孔排，有从口腔排啊，排完以后都感觉特别舒服，肠胃通了，上下通了，呼吸道通了，内外通了，经络通了，心血管通了，脑血管通了，动脉通了，静脉通了，继续啊，微循环也通，通了它的血中的含氧量就多了，多了以后你走道就轻快了。尤其做我们一个老年人，就是老房间积下来多少年的灰尘，我们扫吗？扫，扫得到吗？前面扫是不是后边又沉积了啊，况且有些人不知道如何清理体内垃圾，他根本就没扫过。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乐意听，他把人们现在生活当中特别是有关健康生命啊保健预防的这些集中这个焦点问题。哎，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啊，朝前现在我们又提出来了，我们现在又进一步的提到了心理垃圾啊，清理我们心理的精神方面的垃圾，这大家就听不懂了。我们这里边还有垃圾，没有用的心理负担，这就是垃圾。这句话清楚了吗？我想用一个词儿，大家更清楚：净化心灵啊，就是说净化灵魂。什么叫净化？排除不该有的杂念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垃圾。有的心理负担很重，心里的担子他放不下，很累。现在往往不是单纯的身体累，而是我们心累。经常会听老人说，哎呀我怎么感觉到心累呀、啊、心忙乱的啊，没法静下来，这就是心里的垃圾。因此呢我们最近啊和大家谈了有关这个有关心的问题，我们讲到了啊要静心，要清心，要专心啊，要宽心，要善心，要悦心。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啊，讲什么宽心。宽心用一句话解释啊，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看得开，往开处想。这说起来这句话，这话是一点不假啊，但遇见具体事儿啊，可就不是一句话能解决的问题了。特别遇到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还是人生大事的时候，如生老病死啊、婚丧嫁娶啊，或者遇到难题困惑时，和关系到什么学业呀、啊、家庭啊、事业的成败呀 啊关系到老人啊、孩子啊、妻子啊、丈夫的问题，有时候呢就交织在一起，搞得是一筹莫展。 那这时候你来谈宽心，你说有几个人又能做到宽心呢？然而谈宽心的时候，恰恰就是应该在这时候用的词儿。所以一个人的责任心所承担的义务要求我们啊，要做许多事情，对许多事情而且都要负起责任来。那么成与败，好与坏，尤其是在出了问题让人家揪心担心，那还能说得上宽心？许多人被搞的是焦头啊烂额，成天眉头紧皱，茶饭不香，睡眠呢难安。所以说呢，社会就讨论了男人累还是女人累，讨论这个时候，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啊，我们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速阶段，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的感觉，快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连我们的孩子和老人都受到了冲击和影响。所以这个年代的人都笼罩在这种什么呢，这种节奏和气氛之中。我们在这里说宽心的用意和目的，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啊，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啊，我们要适应，而且还要学会啊调剂自己的心态和调剂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的节奏，千万不要进入人生的误区和情感的死角而不能自拔。有人会问了，那我们遇到许多问题难题困扰挫折和失败，怎么就能够做到宽心呢？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提提我们自己的见解啊，给大家做一个抛砖引玉。首先要坚信许多的问题的发生存在，暂时有的不能解决，那就得靠发展和进步，哎，慢慢的得到啊解决。这里讲的是啊历史啊社会啊宏观的这些方面。那么说具体的事儿，我们怎么样做到宽心呢？具体的事儿就要做到什么事儿？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切顺其自然。要我们该做的做了吗？努力了吗？尽力了吗？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了吗？哦，这些我们都尽力去做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宽心了。所以有些人拿不起来，放又放不下，所以这些人活得都累。该做的去做了，该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我们说了，夏季养心，你把养心做了。有人不认真去做，等什么天一凉，心脏发生问题了。为什么呢？一凉啊，心脏一收缩呀，啊，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了。如果你在这时候利用天气比较热，循环比较快，啊，我们去净化我们的啊血管壁。啊，净化我们的静脉，净化我们的动脉，净化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那这时候你净化了，啊，正好同心呢，啊，那取得事半功倍，那你就放心了。就说我们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把它做了，做完了吗？做完了，我们就放下。有些人不是这样，该做的时候没有用心去做呀，啊，做别的事的时候还惦记那个事儿，七上八下。这个你让他宽心他没法宽心。所以这些我们给大家提出来啊，就大家可以进行思考。这个有些事情啊，包括事物，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揪心和担心而去改变。该做的你把它做了，剩下的就顺其自然了。你揪心，你操心，你担心，全都没有用啊。那些事物不会因为你的是吧心里天天揪揪着啊而去改变。说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和轨道和发展的运行规律，是吧？每件事呢都按照规律去变化和发展。说许多人的不宽心，是因为什么呢？啊，有的是以理想主义，啊，事情来要求特别完美。有的人不宽心是因为什么呢？什么事儿要和别人比个高低？自己生活嘛，是吧？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办嘛？那不，啊，一切好像给别人。做给别人看，彰显自己啊，什么都要做到比别人强，那他不累得慌。有的人呢不宽心是把事情啊把人看得 啊，现象多了，表面化多了，啊，印象的东西多了，啊，过去的啊事情多了，阴暗面多了，消极方面的多了。要知道，所有的事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时时刻刻都在变。所以我们看的东西不要太绝对了，不要太死了，否则的话你就不可能做到啊宽心。另外呢，成与败呀，顺呐和逆呀，得呀与失啊，啊，看得自然些。现在是经济社会，大家都看财富，财富乃是身外之物，你把它看得淡一点，是吧？索取的欲望少一点，是吧？奉献想得多一点，物质的东西看得轻一点，精神的享受看得重一点，是吧？过去的什么灾难呐、痛苦啊、挫折、失败呀、是吧？少回忆点，是吧？未来的生活，我们多用点心，是吧？做筹划，那么样呢，我们的宽心，哎，就会慢慢孕育而生了。另外，站得高，看得远，是吧？不断的补充自己的知识，寻找生活的兴奋点，眼宽，眼宽就是视野要宽，是吧？视野宽才能够，哎，心才宽。你看得很窄，那肯定你心不可能宽。所以说呢，视野广了，心才宽啊，路呢，哎，走的也就安全了。心宽呢，他就活得自在了啊。为什么大家修路啊？宽呢，加宽呢，那走得稳呢，走得安全呢，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心宽呢，我们怎么去做？要做到心宽呢，哎，做得心宽，你就活得自在。咱们大家再看一看长寿的百岁老人们，是吧？没有一个不是心宽的人。那每一个老人是一部故事，啊，他一生当中百年的历史，你说他没有失败、没有困难、没有痛苦、没有挫折，是吧？没有亲人的去世，不会的，都会有。啊，为什么他们活那么大岁数？就是心宽，这是啊，心宽是健康和长寿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支点啊。所以说告诉大家，不要为小事儿啊去做更多的计较，过去的事儿嘛就过去了。因为呢，是吧，这些都是小事儿，大事儿是什么呀？大事儿是生命，是人生最大的本钱，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啊。在你去忙活的时候、忙乱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要抓大放小，不可能是吧？事事都把它办全了、办好了，不可能。说这些我们明白了，去努力了、去尽力了，心里呢，他肯定就心安理得。我们已经做到位了，结果呢，都想做太好。别忘了，唐僧取经啊，都没有把经取全。如果这样呢，你的心就宽了。什么烦恼啊，什么怨恨呐、啊，什么痛苦啊，啊，哎，这些什么自卑啊，是吧？都要像清理垃圾一样，在我们的心里把它清除掉，因为它占据了我们的心理的位置，会影响我们的心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心宽啊，也叫宽心，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好吧？希望每个人都宽心、健康、长寿，享受生活，哈哈，不要自找烦恼。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以观赏霞光而著称。大诗人李白在这首诗里着重写下了四明山的壮美朝霞。诗中写道，四明山方圆三千里，要看赤橙红霞就需要早起。日出东方，红霞万里，余晖照耀着冰雪覆盖的山崖。观赏霞光，饮下琼浆，不觉热浪滚滚，心潮澎湃。我为何举起手？是要向驾驭青龙白虎的仙人示意。大诗人中意的四明山，如今已经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四明山又名勾鱼山，又因为它的大鱼山顶峰有个四窗檐，日月星光可透过四个石窗洞照射进去，所以也被称为四明山。它面积十万余亩，跨越余姚、奉化、上虞、鄞州、嵊州等地。诗中所谓的四明三千里也确实不算夸张，这里平均海拔700米，最高峰富船山海拔为1020米，是宁波市海拔最高的地方，也是宁波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公园内山脉纵横，山坡陡峭，形成了众多的溪涧和瀑潭，成为了甬江、曹娥江和奉化江这三江的源头。森林公园分为仰天湖、商梁港、深秀谷、黄宗羲纪念馆、博姑岩水帘洞、四明山庄度假村、农家风情园等七个景区。博姑岩洞位于仰天湖景区，因洞旁谷中时有博姑声声啼鸣而得名。在洞顶有一股飞瀑直流而下，落地汇成清澈莫息的水潭。除了博姑岩，景区内还有全长4公里的陶坑大峡谷。峡谷两侧山峰林立，悬崖峭壁间布满泉水瀑布，形成蒸腾的雾气。远远望去，朦胧的山峦像是笼罩着一层轻纱。每到冬季，漫山雾气迅速凝结，挂在高山之巅的松树和其他树木上，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冰凌花。此时进入四明山，就如同走进了童话般的冰雪世界。四明山山险水更美，在四明山的入口处是四明湖，面积比杭州西湖还大2倍，湖水十分清澈，湖中的大小岛屿点缀其间，四周峰峦叠嶂。那里环湖古迹众多，有被称为浙东第二藏书楼的五桂楼，还有唐宋年间修建的白水宫以及石田山房和清辉亭等遗址。湖中有八字桥、野猫湾、丁山等五座小岛，最大的岛屿玉兔岛因为形状酷似玉兔而得名，在月夜下从湖边远眺，犹如玉兔拜月。四明山山水交相辉映，虽然被唐代诗人反复吟咏，但同不少热门景点相比，那里还是一片较为清静的旅游胜地。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宁波，不妨前往四明山，与友人把酒小酌，感受一下四明山清晨的漫天红霞。或许那个时候您才能更加理解李白当年写下这首诗的心境。四明三千里，朝起赤橙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宴琼液，五内发金沙。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茶。